野立憲民主黨黨魁全健泰亦指出，不能夠屈服於恐怖襲擊。有分析指出，安倍遇食身亡可能令執政聯盟取得更多同情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酷熱，但日間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啊！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熊、双天鹅。 新时代好多嘢都系用科技啊去代替，但系我哋人与人之间咧个接触都系好紧要，所以年青人热情啲，大家去互动多啲，咁呢个世界咧就好美好。《 出发2022》，幸运熊，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有香港内地球会青训教练潘文俊同我哋讲下学校同埋球会嘅青训工作。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日咧，我咧就有个任务嘅，我要卖个广告先。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啦，西九咧就开咗个新嘅故宫博物馆啦。咁香港电台电视部咧，亦都会喺7、8月期间咧就播出呢个文化故宫嘅节目。佢将会有4集半小时嘅节目。第一集咧就系走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咁就會介紹香港呢個故宮博物館嘅緣起啦，帶你行9個展廳啦。第二集咧就係皇帝的一天，佢就會介紹用幾個故宮嘅生活啊物件嘅人物為主題做展品，咁就講下每一件珍寶後邊嘅背後嘅故事啦。咁第三集咧就係與故宮的對話，會介紹當今6位香港嘅藝術家，佢嘅展品點樣融入一啲即係傳統嘅藝術元素啦？咁點樣同呢個北京故宮嘅文物對話？第四集咧就係世代相傳，會去了解一下啲策展人啊、藝術家啊、 匠人怎樣樣透過策展的概念呢，和工藝的傳承達至了這種這樣的創新呢。咁對故宮呢個文化故宮的呢個節目呢，有興趣的人呢，佢係會喺香港電台電視31台播出嘅。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呢，就記住 mark 住個時間啦。播放的時間呢，就係2022年的7月9號星期六晚8點播出第一集。第二集呢，就會喺2022年的7月16號晚星期六晚，都是夜晚八點播出。所以呢，對西九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興趣的朋友呢，就不要錯過了。今天我就講完了。 對於這個香港故宮博物館呢，我們先知先覺的， 是嗎？ 是啊，香港電台這個講古講今星期一的節目呢，去年已經請了這個有關的負責人來到這裡現場跟我們講香港故宫的建筑，同埋佢嘅展品，同埋佢嘅前瞻，啊，咁啊，此其一也。二咧就是我哋星期一嘅讲古讲今嘅节目咧，会再揾一节嚟讲呢个香港，唔系讲香港啊，系讲中国嘅故宫嘅故事，啊，从另外一个侧面咧。提供一個文化的交流情況。好了，那就講回今天言歸正傳。在直播室呢，有美女文潔華博士，有海南和小弟馬鼎盛。神童這個題目呢非常之好，首先是童，要搞清楚是童。童的概念呢，古今不同的，中外都不同的，總之細路啦，但係佢神，佢神喺邊度咧？神就在於佢擁有嘅本事係超乎佢嘅年齡限制嘅。 冇錯， 咁我舉下例先啦。《三國演義》裏邊有好多神童， 曹操算唔算啊？ 你講啊，一陣你講曹操。我哋講佢嘅仔，曹沖。稱象那個，拿來稱個象那個，但是現在不講住。還有一個神童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叫做諸葛恪，是諸葛亮的侄，又是神童來的，就是《三國演義》裡面 有他的故事。但 是我個人覺得呢，看《三國演義》這些神童呢都是小聰明，都是濕濕碎的，真正值得一講的是高卡士的神童呢，是大家忽略的，同埋大家認為他是個窩囊廢嚟嘅，一講你就知啦，姓劉名協，漢獻帝， 知道 漢獻帝邊個都知道他是窩囊廢啊，但 係事 實上唔係，佢係神童。他大我不知道，童嗰阵时候神童，个古仔咧，好过瘾，即系佢喺呢个百万军中立立乱，即系人头滚滚咁样嘅血海厮山嘅环境之下，得到九岁，童啦啩，但系佢居然可以即系临危不惧。表現出嚟佢個神嘅方面啊，具體故仔咧就係咁樣嘅，即係東漢末年咧就天下大亂，亂梗係皇帝自己造成噶啦嚇。咁 當時嗰個漢靈帝咧就英年早逝，唔知點解啦，可能操勞過度啦。咁卅零歲咁英年早逝，留低嘅仔咧。得13岁，叫做刘辩啊，辩论个辩。咁啊，历史上称佢做少帝。因为做咗冇几多日咧，就冇得做啦。咁呢个少帝咧13岁。头先我哋讲嗰个刘协咧，系佢细佬。当时系封佢做陈留王。即系王系一定噶啦，王系皇太弟啊嘛。陈留王，咁大家一个系少帝，一个陈留王，佢哋。即咗位以后咧，冇几耐天下大乱， 亂在邊度咧？亂在佢阿媽同佢舅父。佢舅父咧係大將軍何進，佢阿媽梗係何太后啦，唔使講啦。咁啊，兩兄妹咧就搞搞震，同啲太監咧就發生衝突。嗰、那個故仔咧唔係我哋要講嘅。總之衝突之中咧，何進就俾太監剁咗個頭去。咁何進啲部將咧，包括後尾呢個《三國演義》嘅主角之一袁紹同曹操，就帶兵攻入皇宮殺太監。噼啪一輪斬，斬到剩翻啲太監頭咧，就挟持咗呢個少帝同陳留王。挟持咗佢哋逃出皇宫，就逃到洛阳嘅郊区啊，嗰度有一个小山叫北王山。当时有一个童谣啊，就叫帝非帝，王非王，千骑百乘走北王，啊，即系形容一个皇帝一个王走难嘅情况。咁讲呢个背景咧，主要讲陈留王刘协佢嘅神喺边度？即系嗰个背景，大家喺脑海度已经有咗一个兵荒马乱啊，皇宫着火被攻陷，然后咧仓皇出逃做人质。咁啊，九岁嘅刘协佢嘅表现啊，真系神。走到半路咧失散咗，即系太监啊，本来挟持佢两个细路就失散咗。咁啊，两兄弟咧就身嬌肉貴喺皇宮度長大，邊食嗰啲苦啊？走到鞋都甩，腳都穿，咁就即係喊又唔敢喊。咁啊，揾咗一個草堆捐咗落去，又凍又餓又驚，總之即係百感交集啦。咁啊，又攰，最後咪瞓著咯。瞓著天光咧，嗰個草堆嘅主人一睇。佢知道兵荒馬亂，但係知道點解有兩細路乜？你又有即係雖然周身泥扮，但係即係著得好華貴。我問做你邊個嚟㗎？咁個皇帝咧就嚇到瀨尿，唔敢出聲。個細佬話：佢係皇帝，我係陳留王咁，即係表明咗身份。咁呢個已經係神啦。咁嗰個莊主梗係就好飲好食服侍佢嚇，即係抹身洗腳咁啊服侍一輪，就撞到啲大將嚟到救家，但係嗰啲都係走難嘅啦，已經即係係得一百幾十個兵，咁嗰啲即係司徒王允啊，大家都知道係貂蟬嘅主人啦嚇，即係呢班救家嘅包括王允。咁啊，即係而家即係算啦，冇事啦，我哋翻皇宮啦咁。正是在路上还未入城呢，就大队人马杀到，哇，遮天盖日的旗帜，同埋即系啲盔甲非常之亮，啲马咧好雄壮，一睇就唔系本地嘅，我都唔知道边度，又唔知道做乜嘢，咁仲要咧有一员大将威风凛凛咁冲到佢哋面前，话皇帝喺边咁，哇，真系吓到飙尿，嗰百零人呢度几万人。啊！嗰、那個皇帝十三歲，一早就已經嚇到懵咗啦。但係嗰陣時，劉辯、劉協啊，就走出嚟啦，話你係邊個？ 問得好。 居然話你係邊個？我係西涼統帥董卓咁。第二問仲精彩，你嚟做乜嘢？你係嚟劫駕咧，還是嚟救駕？啊！你大大声问皇帝喺边啊嘛？董卓话：我当然系救驾啦！你救驾，皇帝喺度，跪低。即系呢个神同神在于咧，一个唔惊， 处变不惊； 第二个仲攞出王嘅身份。你系救驾啊嘛，我系王，嗰度系帝。跪低。所以从此之后咧，一路。到翻翻宮廷，就由佢同董卓傾啫， 有氣勢。 所以董卓咧就一睇，哇！呢個皇帝唔得，應該換呢、這個，即係下面嘅古仔就長啦。所以我就認為佢係後尾係漢獻帝啊，即係漢獻帝喺童子嘅時候 天字第一号神道， 系表现出 冇得挥 呢种系 够镇定。 啊，咁你话讲曹操啊嘛？ 哦，唔系，我即系话呢个曹操系算唔算系一个神童咧？ 你讲啊嘛，我点知啊？ 我都系中我 去问问题啊。 系中国历史，我真系唔知。我有见到有人话咩？有个人叫金罗啊，十二岁就为宰相。 系 咁呢个系咪又系一个神童咧？ 系。 咁十二岁应该系神童啦。问题咁你咪讲下佢嘅故仔咯，点神咯？ 我其实我反而比较咧熟悉外国嘅神童啦，而且即系我觉得现今嚟讲，我哋通常会话神童就譬如话其实喺音乐界咧就有好 多神童， 因为而且喺音乐界咧，你一乐器啊，你识弹同唔识弹咧？大家都會見到啊嘛， 唔係嗱，我哋係嘅，即係我前晚咧就出席一個音樂會啦。咁嗰個而家已經係21歲啦，咁啊，但係睇翻點解佢有咁即係無論喺神采或者係點樣去，即係嗰種氣勢啊。咁啊，原來佢4歲已經學，其實香港好多嘅3、4歲已經開始學琴。咁但係咧，最重要就係當佢奏一啲著名嘅樂章嘅時候。啊，無論係貝多芬或者其他肖邦依類，咁喺國際嘅鋼琴界，佢有啲標準啊嘛，即係我頒唔頒個獎俾你，或者對每一個樂章應該點樣表達咧，都有一種期待啊嘛。咁但係當你一個10歲都唔夠嘅小朋友，仲要張凳都未坐得掂，因為張凳好長，大家都要幫佢就到佢只腳，甚至隻腳都掂唔到下邊嘅掣。但係咧話佢行雲流水，仲有嗰種指力啊，即係手指嘅力度，同埋好知道樂章好似想表現啲乜嘢咧。咁我成日都有呢個問題嘅。咁我唔知道馬丁成點樣睇。 呢個問題非常之好。 係啦， 我咧就雖然唔係3歲學鋼琴，都係5歲。 我係3歲學鋼琴嘅， 5歲。 但係即係打住學嘅，所以非常之 痛苦、 憤怒，同埋咧天生即係耳感唔好啊。耳感唔好，人哋話嗰啲鋼琴家咩1/10、1/16嘅音都聽得出嚟。我諗我最多聽1/3。咁所以我對神童嘅鋼琴家咧係有一個講法。 冇錯， 即係我可以去體會到好細年紀嘅彈鋼琴嘅細路，會彈得音色非常之準，但係咧，我有一個疑問，因為音樂係一種文化，雖然佢可能係冇標題，又冇文字，但係佢呢個音樂咧係反映咗作曲家嘅一個情感，呢個情感咧100%係成年人嘅情感。啲成年人情感咧，喜怒哀乐咧，里边有爱情啊等等，呢啲好复杂嘅成年人嘅情感， 系， 佢融化喺音乐里边，咁即系听者去欣赏，你要有水平先至能够 depth 清楚嗰阵趣， 我系同意， 就唔会嘥咗嗰1000多元嘅呢个音乐票， 系， 我讲美金啊，咁。如果是10歲的細路，他未嘗試過愛情和情慾，這些這樣的大人的文化，他怎樣可以即主著感受到音樂裡面這種成人的文化呢？我就存疑， 這 個存疑呢 是在戲劇裡面萌發出來的。即係音樂，我就不甚了了。即係戲劇稍為有少少，咁好多童星都係真係5歲開始學戲、練聲、打關鬥、背詞，佢可以童星上台演得一板一眼，但係佢唔知佢唱緊乜嘅 模仿力 咧。可能呢啲童星咧係文盲嚟嘅。即係好似葉倩文開始唔懂粵語，佢唱嗰啲嘢全部係拼音拼出嚟咁樣。所以你話佢嗰陣時如果可以理解嗰個樂曲同埋嗰啲詞之中嘅妙處咧，我好似文傑話一樣， 係啊，有一種傳疑。 傳疑 係啦，我頭先海林咧，我諗你提到一點就話啊，佢可以模仿咯。咁譬如個老師會話俾你聽嗱，有時我哋學琴咧，佢都會話俾你聽。咪 crescendo 啊，crescendo 即係嗰個表現嘅 力度方式，由細聲彈到大聲，即係好宏偉咁樣呢種咧，冇錯係可以練翻嚟。但我哋其實對藝術係有一種信念，就係話無論係詩人、文學家、或者係提琴家，甚至打鼓嘅。都會覺得你裏面有一種心同感受，然之後你係可以處理你個樂器，去到相同嘅係感同身受去做到呢一個效果。咁頭先阿馬老師講得係好好嘅，就話哇，佢哋唔好話荷爾蒙都未即係發育又未有各樣嘢，即係我哋如果用翻身體性去對感情嘅，或者甚至話你頭先話情慾嘅理解，係咪淨係靠模仿呢？ 我估唔到我同馬老師有一個相同嘅慘痛嘅童年經歷。我係真係三歲逼住學琴嘅，而我知道細個學琴嗰陣，我當年三歲，你知道隻手係抹唔到一個八度，咁老師咧就會剪到你嘅指甲好短啦，跟住就夾抹開，所以我抹你見到我手唔大，但我可以抹到一個好闊嘅八度。我有其實彈琴其中有一個大家叫 Child Prodigy 嘅神童咧，叫 Eugene Kissin。Kissin 咧，其實佢係佢六歲俾人哋發現，跟住就送去莫斯科嘅音樂院，跟住十二歲就喺莫斯科去演奏依個肖邦嘅交響樂咁。神童我覺得是音樂啊演戲，細個嗰陣我亦都有參加嗰啲咩朗誦啊演講，係模仿力。你夠膽，你有模仿力，你個老師識得點樣樣，等你夾話俾你聽，你演出嘅嘢，冚唪都係老師俾你。所以點解你見到好多童星啊，或者你見到好多依啲Child Prodigy 嘅音樂家咧， 佢會有一個好強嘅老師。 有一個很強的老師 和家長， 而且他會有一個突然間他成長突然間會有一個危險期，即是迷失期，就是因為當他長大了，身邊周圍的其他人 的能力也開始提高了，但是那些人是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而他們其實到那個年齡的時候，他們有一定的，好像馬老師說，他們對情感對失敗啊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反而呢啲由細個嗰陣有好強嘅模仿力嘅小朋友，佢哋突然間身邊周圍嘅掌聲越嚟越少，佢哋可唔可以行過依步路咧？而因為佢哋由細到大，因為譬如話你去演無論你係童星演戲啊，或者你係音樂家，你每日可能用十五二十個小時去練習，你根本冇人生。所以他沒有任何的生活經驗。你見 Eugene Kissin， 他後生嗰陣十二歲，他已經去莫斯科大劇院表演肖邦嘅交響樂。到而家嗰一張 CD 都仍然係人哋津津樂道嘅，就係因為他十二歲，他可以有咁強嘅表演力。但是你會發覺，你去音樂會，譬如話喺紐約啊，見到他你同佢講嘢咧。你發覺佢係冇溝通能力， 冇錯， 同埋佢可能有少少我哋講嘅，可能有少少 Asperger， 即係佢係完全係同一般人嘅表達能力係完全唔同。 所以咧，可能你頭先講嗰個例子咧，令到我哋一間討論神童嘅時候，有幾點咧，我哋都有疑惑嘅。第一，佢哋呢啲所謂超乎佢年齡嘅能力咧，係天生嘅咧，抑或咧後天培養，或者係好強嘅老師、家長嚟到造成嘅咧？同埋仲有佢哋咧，係咪一路都一定會成功？而中間其實當然有自殺嘅例子啦，有焦慮啦，有即刻落後嘅情況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到底佢嘅所謂天分咧，係咪完全係一種專注力？其實好基礎嘅就係佢有一個好強嘅專注力先。咁呢個反而我見到係一個共通嘅情況。 佢天生係一個聰明，即係我哋睇神童的故事啊，天生聰明。即係頭先我講三國有一個神童咧，即係諸葛亮個侄，即係諸葛亮大佬諸葛瑾嘅侄細個仔，叫做諸葛恪。呢諸葛恪細個嗰陣時咧，有一個古仔，就係因為佢老豆咧個面好長，所以成日俾人笑，好似驢咁，好似驢咁啊，仲好啲啊，好似驢仔咁啊。咁有一日咧，孫權呢個皇帝咧，大宴群臣嗰陣時候，就嗌人。真係拉咗只驢仔上嚟，然後喺佢面度貼一塊紙條，寫住佢老豆，即係 諸葛瑾的名 字， 即係佢個字啊，叫諸葛子瑜，即係等於諸葛孔明咁啦嚇。就話諸葛子瑜，咁呢個字條就貼喺個路仔個面度，大家就哄堂大笑。結果咧，這個細路幾歲就行過去話唔該借支筆用下，喺下邊寫咗兩個字，叫做之勞，即係變成係諸葛子瑜之勞。所以咧，就得到呢只驢仔可以拉翻屋企啦。好啦，聽完新聞，我哋繼續講神道。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在土地和房屋供应方面，要提速、提效，减省一些不必要的程序，例如同步进行类似的法定程序，减少官僚架构内的程序等，同时要有源源不绝的土地供应和足够的土地储蓄，例如发展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计划，其中中部水域人工岛的相关研究，预计今年底会有中期数据。负责土地及房屋供应统筹组的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被問到會否針對已落成但未出售的私人樓宇重推空置稅，他說政府希望見到私人樓宇落成之後適時推出市場，當局會密切留意相關的情況，不排除有需要時會做應該做的事。政府完成在觀塘安泰邨聖泰樓的圍封強檢，大約1840人接受檢測，發現28宗陽性檢測個案和一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派員到訪大約是780戶，當中大約150戶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44宗本土新冠个案，当中65宗属本土确诊，279宗属本土无症状个案。在65宗本土确诊个案中，广东17宗，安徽11宗，内蒙古和山东各有9宗，上海和甘肃各有5宗等。在279宗本土无症状个案中，安徽71宗，江苏59宗，山东55宗，上海52宗，广东和甘肃各有8宗。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日本警方对41岁的疑凶山上彻也以杀人罪名移交奈良县地方检察院。山上彻也早上被奈良县警方押上一架汽车带往检察院，他戴着白色口罩，身穿一件深蓝色的 T 恤。案发上星期五，山上彻也在当日上午11点几在奈良县大和西大子站附近的街道上，怀疑以自制手枪从安倍背后开枪，安倍中枪受伤送院，最终不治。山上彻也被捕后向警方表示，因为母亲沉迷宗教团体影响家庭生活，以为安倍和该团体有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 但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教练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好，再多谢 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历年经典片段今日完美复刻。电视节目金曲复金曲，利用最新科技复修历届金曲表演，呈现更高级别的视听效果。每集更请嚟嘉宾歌手重新演绎历代得奖歌曲。今晚7点，港台电视31。 多谢各位。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我哋第二节继续嚟讲呢个神童。 嗯， 咁头先嗰个古仔未讲完。 嗯， 即系诸葛确咧，佢神咧仲有一句比较神嘅，系有一次孙权呢、这个皇帝咧就问佢，话你老豆系大官啦已经， 嗯， 但系你阿叔咧诸葛亮，即系名声仲大喎，啊。咁你點睇佢兩個之間邊個勁啲咧？即、刻就話我老豆勁。 嗯， 點解咧？佢話我老豆知嘅嘢佢唔知。 啊， 所以即係佢反應快。 marketing 嘅奇才， 不但反應快，而且佢講得出道理，個道理咧係似是而非。 嗯， 即係好笑嘅。 嗯， 呢、這個當然啦，即係兩個人。一個差的人再怎麼差呢，他所知道的東西勁那個神不知道的，這些廢話來的。但是如果好像大人和小孩玩這樣對答呢，就非常精彩的。所以他這個諸葛確呢就從小有神童之稱。當然大了就死得很慘另外一件事。剛才兩位說的音樂那方面的神童呢，有一個唔係幾恰當嘅比喻， 嗯， 即係等於即係撩哥咧就識講人話， 嗯， 甚至學得惟妙惟肖， 係， 但係我諗佢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 有可能㗎，即係所謂神似形似呢啲中論啦，係咪啊？咁啊，但係咧，孤物論係點咧？你其實我諗我係對佢哋嘅期待就係、是、佢應該20歲先做到呢件事，但係你4歲就做到呢件事，即係嗰個年齡嘅落差令到我哋更加將佢神話化嘅，即係神化。 呢啲就係點解即係神童 表演音樂容易得到掌聲呢，因為大家是拿銅的尺度來度佢， 冇錯。 即係個銅可以咁叻，梗係要拍爛手掌啦。 冇錯。 咁但係到二十歲嗰陣時唔同啦，佢點樣去渡過或者講跨越海林頭先所講嘅呢個難關咧？其實就好似變聲咁上下嘅啫。即係佢嘅師長，佢嘅虎爸虎媽點樣將佢打造成一個神童？但係咧。佢仲有一樣嘢，佢要幫佢渡過嗰個從童到成年人嗰個難關。 嗯， 嗰個難關非常之難。 嗯， 因為海林頭先已經講咗啦。 嗯， 你打造神童嗰陣時候已經出盡全力去等佢喺一方面有所造就。雖然個造就咧佢不甚了了嘅，啊，但係佢都造就出嚟，又有個樣俾你睇。咁佢付出呢個代價咧，係失去咗佢嘅童真，失去咗佢嘅童年，同埋失去咗佢嘅社會人嘅身份。 冇錯， 我哋睇到好多即係成名咗好耐以後咧，仲係俾啲虎爸虎媽或者佢嘅師傅係控制住。 哦， 即係個控制係好意㗎嚇。 係啊， 啊，即係喂，唔好受啲誘惑啊！即係和尚落山嗰啲女人都係老虎嚟嘅，食人㗎咁諸如此類。啊，所以我哋就睇到金庸筆下嘅所有嘅少年英雄，嗰啲都係神童。 嗯， 但係佢所有少年英雄咧，有一個共同嘅致命死穴，就唔懂得處理男女關係。 嗯， 冚唪唥死喺女人手度嘅。啊，咁所以就係呢個一個普遍規律嚟嘅。 嗯， 即係一個方面嘅專家，佢喺第二啲方面咧白痴。即是天才和白痴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这个必然的。 但当然你可以想象，譬如海林会了解了，当你几岁就已经日日要练几耐啊？朗朗啦吓，朗朗就真系大家都会知啦，个个都系咁嘅。七岁开始话日日就监视你，每日练六个钟嗰类，咁你边有时间去做其他我哋正常少年人做嘅活动咧？咁或者点样同人相处咧？咁我都跟過一個管弦樂隊去紐約演出啊，咁就見到有一個哇，我無謂講名字啦，一個好出色嘅小提琴家啦。咁但佢咧就只係得17歲，但係佢神童嘅時候係幾歲拉小提琴？但係佢係好曳嘅，曳到咧就係因為佢第一，佢覺得個個當佢神咁拜，於是佢就發脾氣啦，或者咧就甚至唔出席呢個彩排啦。即係激到嘅指揮，真係話嘔血咁滯啦嚇。但其實呢種反叛，其實佢係測試自己係邊個。即係嗰個過程咧，有啲人過到，有啲人未必過得到。 佢追求自我啫，即係細路佢首先要讀書啦。 嗯。 啊，讀完書啲課外時間應該係佢去放電㗎啦，去 FIFA 㗎啦。 嗯。 咁你仲係居住佢喺度，默寫100次、1000次咁樣。佢係好唔情願嘅，所以佢當佢有咗名氣嘅時候，佢可以發脾氣，可以即係刁蠻嗰陣時，佢必然嘅。 係啊，因為佢唔可以個人活動啊。 釋放出嚟啊嘛。 同埋佢喺音樂上嘅佢喺音樂上嘅 achievement 啊，其實係得來太易啊！即係好似當年大家都好唔理解點解李宏迪可以係有機會成為最年輕的肖邦大賽的評委，他寧願不去參加這件事，走了去參加這個大陸的一個那個叫什麼、那個大陸那個當時那個不是婚禮的這個黃曉明和這個 Angelababy 的婚禮、是大家是完全不會明白的。 是我也是這樣做的。 剛才馬老師你說有些即天即神童呢，他在某一方面呢很高的achievement， 但另外一方面就完全一塌糊涂。近年來有一個大家有沒有聽過北大有一個數學神童？ 哦，數學神童就經常聽，是你 這個說。他是韋東奕，有另外一個數學神童，大家可能會比較聽過，叫陶哲軒，是吧？ 是。 這個韋東奕呢，他幾年前呢，為什麼會出名呢？就反而是因為北大有一個招生的一個好像訪問咁，就在北大的校舍入面咧，就周圍揾一啲啲學生諗住訪問一下佢哋啦，就揾到一個人咧，就衣着好 好好邋遢咁樣嘅，咁就攞住一樽膠嘅一樽膠樽嘅水，跟住攞住兩個饅頭，講嘢就口齒不清，咁頭髮又好亂。咁大家訪問咗佢之後，佢話啊係啊，我喺度，我係教師。咁大家後屘有明眼人就話：依個唔係就係我哋嘅數學神童啦。佢神到點咧？佢當年參加數學奧林匹克嗰陣咧，佢攞咗金獎，而佢做金獎攞金獎解題啦。啱啱好當年依、這個陶哲軒都喺現場。陶哲軒去試做嗰個題目咧，用咗好似六小時，佢係用咗三個小時做曬。人哋通常三個小時可能做到兩題，佢係做曬，同埋佢係攞到滿分。咁所以佢咧平時就聽講佢上堂嗰陣咧係冇人聽得明佢講嘢。但係最近佢成日喺網上面就變咗一個網紅，就係佢生活好簡朴，而佢夜晚咧就佢中意閂燈唔用燈，因為佢想比較環保，喺黑暗中思考數學嘅問題。咁聽講最近又喺網上又好出名嘅，就係話有一個數學團隊，佢哋有一個問題，嘗試咗四個月都解決唔到，揾咗佢好似用咗兩日就解咗啦。 嗱呢種特殊嘅能力咧，即係我哋即係當然今日都可以傾下點理解啦。但係有一個統計咧，就話亞洲咧出呢啲天才兒童啦，我哋不如咁叫啦，或者叫神童咧。就是比較比例多的。 哦，是嗎？ 啊，咁但係亦都有個探討，我覺得好有意思啊。佢話美國咧，對於呢啲所謂 gifted 或者 talented 嘅細路咧，佢哋好早要辨識嘅，即係譬如話用 IQ 去量度啊等等咧。咁喺學校裏邊咧，就會有特別嘅學習嘅課程俾佢哋先。咁所以好似咧喺數量上咧，美國就多咗多啲呢啲即係叫 gifted 嘅細路，但係中國就仲未咁樣量化。但中國一出咧， 係邊個多啲咧？亞洲多啲咧定歐美多啲？ 佢就話真係證明咗佢哋嘅能力咧，就係亞洲多啲。但係美國因為在教育上邊有呢種設計咧，佢越嚟越闊啦，即係話唔係淨係話數學好突然間好精彩，科學上邊物理學點樣樣或者音樂，甚至喺體育上邊，佢係咪都有超乎嘅能力啊？即係比較廣闊啲。咁所以咧，就呢個波普咧就容易去即係培養佢，因為佢係想。在教育有特殊的學習的過程，不要浪費了。譬如在這班裡面，他已經小學三年班，但他有中學三年班的能力，那他就無謂浪費他時間，就讓他讀高一點。這樣 這個問題呢，就是中國古代有一個命題，叫做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是啊， 這個就講明古今中外都是神童這件事存在。社會點樣對待呢啲神童呢？頭先兩位就講咗，即係中西文化咧，佢有一個差異。咁孔融大家都知道孔融讓梨嘅故事，但係孔融仲有一個更加出名嘅故事咧，就係佢十歲嗰陣時，東漢末年已經好亂嘅啦，咁就即係佢老豆帶住佢四圍去啦，去到河南一個地方。咁呢個地方官呢、這個太守咧就好有名嘅，叫做李元禮。所有啲文人墨客咧都去投奔佢嘅，咁好似孟尝君咁啦。咁當然接待不暇啦，所以就唔係輕易，即係往來無白丁啊嘛。你係咁已入唔到佢門口嘅。咁所以孔融嘅老豆都唔敢去敲門，但係孔融咧十歲嗰陣時。就走去敲門，宰相門前七品官睇見個僆仔，邊個嚟㗎？你做乜啊？嘿，你唔知我同你哋主人係親戚嚟嘅。一睇佢即係衣著都不凡啊，咁啊信咗佢，又去通報。好啦，咁啊見到呢個李太守，李太守一睇唔識喎，不但唔識，你老豆乜水我都唔識喎。你何解话我哋亲戚呢？咁孔融就话：我嘅祖宗孔子，话你姓李，你嘅祖宗系老子。孔子同老子咧，不但系 friend， 而且有师徒关系。所以我同你咧世交。世交。咁 梗係知道佢亂噏啦，係嘛？攞家譜嚟睇下，而且嗰個李太守都未必夠膽稱係老子嘅咩幾多代孫。咁、但係即係覺得佢呢番對答咧，真係神同。咁就即係請佢入座啦，大家傾偈啦，飲飲食食啦咁。咁後尾又入嚟咗一個官，大家就同佢分享呢個神童故事。呢個官就話：小事了了，大未必戒。孔融就即刻就話：你老人家細路嗰陣時一定好了了嘅喎。咁 好叻喎！ 就呢啲對答，其實十歲嘅細路個腦裏面個邏輯咧係好清晰嘅。 但是呢马丁成啊，你觉得除了清晰之外呢，所谓世故这件事他都有嘛，是怎样在这么轻的年纪就出道呢？ 我一开始已经讲了、大背景东汉末年。东汉末年呢即是颠沛流离。即是这些就不是虎爸虎妈，是虎社会。就会使人早熟。再加上呢個孔融嘅老豆咧，都唔係泛泛之輩，都係私書即係世家嚟嘅。咁啊，嗰個教育咧係好好嘅。咁問題係佢到咗臨危嗰陣時，能夠有呢個急變啊，有呢個變才，一個天分。第二個咧就係一個社會造成。咁而家我哋講到呢個問題，即係神童。佢社會點樣看待佢？ 係啊， 有神童一定有嘅啊，話之你千分一萬分一，總之佢有。咁係兩方面，一方面咧係文傑華你所講，不但係即係數學啊、音樂啊、體育啊等等，總之係任何有一技之長，有一個方面佢比較神嘅咧，社會俾個機會佢，唔好大未必佳。等佢越过呢个人生阶段，呢个系一方面。第二方面咧，西方做得比较人性化嘅咧，就唔好压榨佢，俾佢神童咧，虽然有神嘅方面俾佢发展，仲要顾及佢童嘅身份，唔好剥夺佢嗰个童真，唔好剥夺佢嗰个童年，即系使到能够全面发展，唔好到大咗以后咧。是啊，好似陳景潤咁啊，等等，即係好似阿海林頭先話齋，一個數學天才，但係不修邊幅，邋邋遢遢又冇人際關係，咁其實對佢本身嚟講係一個損失，你就唔係一個完整意義上嘅人啦，你只係一個超級電腦，所以咁對佢亦都唔公平，你睇到好多即係天才音樂家，生活唔好，家庭唔幸福。 点 解咧？就因为佢呢方面佢冇呢个能力啊嘛。 就系因为当佢一初露头角嘅时候，就已经要佢全面睇佢可以去到有几尽。咁于是咧就系所有嘅生活咧都系人哋设计嘅，亦都喺人哋嘅监视之下同埋保护之下，佢就冇咗我哋好多人生其他嘅发展。咁呢个系造成好多悲剧嘅，呢个真嘅。咁嗱，我亦都见过啦，喺我哋大学啦吓，喺个大学。当时有一个九岁，佢个数学嘅能力好高，已经可以即系读大学嘅细路仔。咁咧，我哋有翻争议啊，收唔收佢读大学一年班？ 有啲少年大学噶。 佢就入到嚟我哋正统大学，因为我哋冇少年大学啊嘛。 即系少年大学班啊？ 哦，冇咯，冇啊，得佢一个啊。咁我好记得嘅，得佢一个，咁佢入嚟读大一，咁佢都系读到大学毕业，跟住佢去咗外国读博士嘅。咁佢嗰時都係好年輕，十幾歲、十四歲。咁但係喺整個由九歲到十四歲嘅過程咧，據我所知咧，就係兩個老師睇住佢嘅，好保護佢嘅。咁班上咧啲同學又好錫佢嘅。咁係要即係好明白到咧，佢可能有一個社交上嘅問題啊，或者從啲大嘅哥哥姐姐，咁點知你又叻過佢啊？咁人哋點睇啊？你自己怯唔怯啊？嗰啲佢要做翻個平衡， 搞得唔好變成老人精咯。 或者其實有都好悲慘嘅例子，譬如有啲咧嬲得滯，失咗蹤，就覺得你成日虐待我，即係佢淨用呢個字啊嚇。有試過美國有個例子啦，即係好出名啦，那個男仔直情係用槍自己自殺。 咁呢個失衡嘅情況係需要注意， 好難去做一個平衡嘅，因為如果你個能力係高嘅，你應該同身邊周圍有相同能力嘅人一齊學習啦，咁樣你進步係得好快嘅。但係社交嘅問題就係話，當你身邊周圍嘅人達到你嘅能力嘅，可能係比你大十年、大十五年嘅。咁你就冇咗人哋講話，譬如喺美國有一啲成長過程，大家會好重視嘅，譬如話高中嘅嗰個舞會啦、prom 啦，或者有啲咩畢業旅行啊，呢啲好多人嘅有嘅共同嘅童年回憶，你就變咗冇咯。 係冇錯，咁同埋有啲科學性嘅嘢都要注意咧，就有啲人特別喺數學同埋鋼琴，即係因為音樂其實有數學嘅成分啦。叻嗰啲人咧，唔知點解統計上啦嚇，唔係必然啦，就係佢有一啲半自閉嘅，即係緩和自閉症嘅，叫做阿斯伯格症候群啊。其實唔少嘅，即係我都有發現。咁到底中間嘅關聯係點樣咢？咁咧就有待即係一查考啦嚇。咁但係咧，由於佢已經係社交上有少少障礙咧，你仲要喺呢一個環境裏邊。我哋外加俾佢嘅壓力啊，就好我試你去到邊度，你唔係夠叻，你話我再俾啲挑戰你，我同呢個專家同你鬥，或者睇下你嘅能力係咪高超過佢，然之後進行一番量度，變咗佢就好似一個實驗室裏邊嘅老鼠 啊。你練琴梗係要自閉啦， 係噶，即係 你要專注一樣嘢，無論係乜嘢科技、乜嘢技術、咩技能。你都要有一個封閉的空間隔絕你外面的誘惑的。 但是這個空間是不是一日要去到幾個小時，或者你有沒有放假，有沒有讓他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去一下 旅行。即是不是都会恢复返， 但又会怕你玩完之后个心创又返不到嚟。 跟住又没几场音乐会。 就在于你这个专业会不会成为你的兴趣。有一些人很幸運就成為興趣，即使是數學甚至是純數啊，咁枯燥，即係一般人睇到真係想死嘅。咁但係有啲數學家佢沉迷咗喺裏面咧，覺得呢樣嘢嘅刺激，呢樣嘢嘅興奮咧，係大於其他任何酒色財氣權。咁係佢嘅幸運定係不幸咧？唔理，但係呢個係促成咗。他是全心投入的，你其他的事他可以不眠不休，即是不用你禁闭他，而他已经自我禁闭了，他已经不知日月过了，就在这里面好像闭关那样，好像练武功那样，这些大师级的 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是啊，我想会，当然呢，在人之常情啦，如果你是擅长于某一样东西，譬如你不要说讲钢琴咩，整蛋糕咁先算。那你觉得在那里一方面你开头有兴趣去整的，但是呢所有人都赞赏你。咁你就覺得得心應手，又唔係好特別憎呢樣嘢，咁咪會繼續越做越精啦。呢個係可以了解嘅。但如果你話我其實係好唔中意，但係眾人嘅期望要我去參加咁多嘅比賽，而我輸一次咧，唔係就係我失望，係所有人甚至成個國家都失望，譬如包括體育員。 咁呢啲係 EQ 啦， 哇！ 即係你輸唔起喺人生當中輸唔起，你唔好做人啦。人有几多苦我唔知道，其中有一个咧就挫折一定有嘅。你冇可能话即系金光大道一直升到天。咁你如果系输唔起咧，你头先咪话斋咯，自杀有之，即系自暴自弃或者失踪，乜都有啦。好啦，电话18723111，我哋呢个神童嘅题目咧，希望大家下一节会嚟同我哋倾倾。或者用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都可以繼續，繼續啊，仲有時間啦。 係啊，其實仲有就係我哋係咪太過在意後生嗰陣有超能力咧？因為其實唔係每一個人嘅發展都有唔同，譬如講起數學，依幾日數學嘅大獎啦，數學界嘅大獎 Fields Medal 咧，就啱啱就頒咗佢今年2022年嘅大獎。咁其中仲有一個韓國裔嘅數學家叫 Jun Hong， 咁其實佢嘅發展咧就真係大器晚成嘅。佢中學嗰陣咧， 其實他高中呢他是決定絕學的，他就說想去做一個、私人，跟住咧，佢後屘就做咗兩年私人之後，佢又決定翻翻去大學。而佢後期佢去想去考研究院嗰陣咧，就因為佢前期嘅學術咧，唔係咁出色啊。 嗯。 所以其實佢係好難啊，幾經辛苦先至去到美國，去咗Urbana-Champaign 啊，慢慢一步一步咧，先至去到 Princeton。但是他现在三十几岁，他在数学上的成就呢其实不比我们刚才讲的韦东奕啊或者陶逸哲来得差。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父母想自己的子女赢在起跑线，会不会有过分催谷的问题，还有人生是漫长的嘛，是不是你头那十几年重要啊，定是你每一个人的发展都不同。 啊，这个呢就你知道，如果在那些即是只是生一两个小朋友，然后觉得自己已经赢在起跑线呢，就永远都是想去做精英的了。 好了，一阵回来我们先继续讲神童。 加分。另外，葉劉淑儀話，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早前到立法會已經解釋清楚，希望多做核酸檢測，以待有更多數據。又話當局積極研究有效抗疫策略，提升疫苗接種率，唔使為咗清零而導致經濟活動關閉。南韓過去一日新增超過2萬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19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1851萬人染疫，24643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67人，較前一日增加6人。韓聯社報導，單日新增病例是一星期前的兩倍。政府日前說疫情擴散蔓延趨勢再度抬頭，計劃在今個星期三公布新的防控醫療對策。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酷熱，但日間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首先同你讲个坏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红梅谷路。重复一次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的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另外，较早前受到路陷影响，现在观塘同仁街去裕民坊方向，介乎观塘道至到裕民坊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现在只是近隧道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亦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去斜径督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入口去香港，以及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顺治苑顺龙阁、旺角富荣花园八座、西营盘皇后大道西460号、翰林峰1-3同埋第五座、天水围嘉湖山庄翠湖居一座、黄大仙下村龙泽楼、黄大仙新光中心二座、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将军澳新宝城三座、屯门新维苑新配角同埋西湾河街96号海安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L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揾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嘅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早晨，小乐文。 早晨啊，小乐文。 早晨，小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呢，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这个节目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就算是戴着口罩都好，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跟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到。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周八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CIBS 第37季节目由梁卓飞制作的 教你练你， 第一个你道理个你，教练不是只是教识我们一些运动的技巧，过程里面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第二个你字呢，你我那个你，教练当然是训练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运动上面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成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我哋第三节继续讲神童。神童有一个概念咧，就系宗教上面嘅。咁、大家都知道，西藏王教系有一个传统啊，佢系觉得系轮回嘅，系呢个转世嘅。咁、一个就系前藏，即系靠近云南四川嗰边叫前藏，咁叫班禅喇嘛。后藏即系喺拉萨嗰边咧，就叫达赖喇嘛。咁佢哋都系用转世嘅方法嚟继承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佢首先一个一代嘅呢个班禅或者系达赖圆寂咗以后咧，咁啊嗰个机构就开始运作啦、就首先就四围去揾神童。当然有他的方法啦，鉴别啦。 不是达赖班禅，他临走之前他会说、我下次会在哪个方向出 现。大概是。 有些什么的特征。 不是找咯。都不是找一个的，找两三个。找到来呢，就认为他们是转世的了。最后就由这个抽签啦。叫金賓巴平咁樣抽出嚟，咁呢啲所謂神童咧，或者講佢係神僧啊，活佛啊，咁就從細就係受好優越嘅呢個宗教嘅教育，使到佢總之念經啦嚇、能夠應付一啲宗教儀式，咁啊到九歲嗰陣時咧要坐床。即是登基了，等于是。当然要中央政府确认啦，派这个大臣来到、又要赏赐啊等等。咁使到他开始他好即是一生做这个活佛啦、大活佛、做这个班禅或者达赖。特别他们当时即是古时候的传统呢是政教合一的。他就是王。 这个 是他在精神上面在这个行政上面都是最高的统治者，他的说话就是法律等等啦。这一种呢 神童咧係制度或者社會係賦予呢個童。佢神嘅職責同埋佢嘅能量， 所以同一般咧，我哋話有出乎佢年紀嘅能力啊嚇，就有啲唔同。即係嗱，其實呢個過程好神秘，我又唔係好知啊。即係佢哋點樣去見到喺民間認定邊一個就係達賴或者班禪嚇？咁我又聽好多人都咁樣講咧，唔係講得好清晰，佢點樣去辨認？或者不是代表他的能力一定超人，他可能正常人一个，但后来的即后天对他的栽培或者是期待他要做的事情都令到他即那么久，譬如我们认识的是都可以应付到的工作，但不是必然的。 但西藏仲有另外一組人嘅喎，佢哋係一啲世界上最長嘅一部，佢哋話係世界上最長嘅一部書，因為第二長就係印度嘅馬哈布拉塔啊嘛。咁西藏有個唔知道叫卡傑爾定係乜嘢，我唔係好記得嗰個名稱啊。就係話佢哋會背誦呢個書，背誦呢個書嘅能力咧就係、是突然間有嘅 嚇， 係啊。咁佢就係、是其中有一個而家好出名，佢而家喺好似喺西藏大學嘅，佢就負責背翻佢呢個經文啦。佢就話佢得到呢個能力咧，就係、是、有一日佢發夢嗰陣就有人帶佢有兩個人向佢行喺夢境之間行過嚟，就將嗰部書擠入去佢身體入邊。咁跟住咧，佢醒咗之後，佢就開始識得背誦呢個書。咁喺西藏而家可能有十幾個人咧，係咁樣嘅。佢哋就會背呢個佢哋嘅依部經咧，就係講嗰個一個偉大嘅帝王啊咁樣。咁所以呢啲嘢就好神奇啊！我就唔知 道神奇，即係好多呢個民族啊都有類似嘅現象。即係中國56個少數民族啊，叫做咁啊，其中我知道苗族同瑤族啊 都有咁樣 嘅，特別係佢山度好封閉嘅。 哦， 即係。清政府、國民黨政府咧，都冇人去到咁 即係山寨嚟嘅 原始森林啊。咁啊，後尾慢慢社會發展咗，去到嗰度，就知道嗰度啲人咧，係冇文字嘅。但係佢哋即係一個寨啦，或者有一個巫師啊，或者你話嘅咩宗教人士咧，佢就可以背。佢背嘅唔係宗教嘅嘢。而是他这个寨的历史他可以背三十三夜都未背完的他是以唱歌的方式唱出来的那就说、以前天上面有几个太阳后面又点点点总之的古仔是相当丰富的古仔就不是一个人作得出来的总之他的职责就是将这个古仔背下来而且他传给下一代的、你说神童又好怎样都好但是这些历史呢、是即比较原始的部落他由于没有文字就必须口口相传这样唱下来真的能够传到下来。 唔少呢啲嘅喎， 你講即係班禪或者達賴呢種即係用神童或者用呢個轉世嘅方式嚟繼承佢呢種皇位或者佢嘅政權咧，其實係一種變，係一種變質嚟嘅，係同王朝係一樣嘅。王朝係攞血統，咁你。喇嘛咧係唔可以有血統，咁咪用呢種方法咯。你王朝就又係好多年幼嘅皇帝，你漢武帝開始都好年幼啊，俾啲大帝都好年幼啊。咁佢由於血統嘅關係，佢就一定係要成為新嘅王或者帝噶啦。咁佢如果聰明咧？咁咪能夠成為一代明君咯。如果唔聰明嘅都唔緊要， 都好多人幫佢。 唔係蠢越蠢越好，你完全白痴，個國家都會運轉嘅。 所以呢同神童嗰個定義真係唔係好，即係我哋而家所討論嘅今日呢個話題咧，未必係最相干性。或者你話達賴班禪嗰啲係被揀選咧，就令到佢有神童嘅呢個位置，但係都唔係同緊佢嗰個天賦嘅能力啊。反而我就想討論一下咧，就係話頭先我哋講到 是不是美國真的懂得用多些人力資源呢？特別是當他有些方法去辨認哪些人是比較資優啊，或者是 IQ 高啊，IQ 高其實只不過一個方法的啫嚇。咁佢就已經將他們聚埋一班，嗱，譬如話喺小學、中學已經有資優班。咁去到大學咧，有啲叫 Honors Program 啦。Honors Program 咧就係佢嗰個成績高啲嘅。咁咧就特別俾一個 program 佢，所以你入到嗰、那個。個 program 咧，你就已經個身份辨認係，哇，讀書叻啊，阿海林 3.4 啊 ，GPA 3.5 啊，所以你可以讀啊咁樣。咁佢哋覺得咧，呢個係一個人力嘅，即係所謂栽培。咁佢個數量唔係少嘅，可能咧成間學校裏邊咧有十分一咁樣樣啦。咁咧就大家唔會話用一個好奇異嘅眼光去睇佢。同我哋一般講嘅神化咗有啲細路，因為佢有特殊嘅能力咧，然之後對佢有好大量嘅期望咧，係有啲唔同。 嗱，一個社會係咪先進嘅標準之一？就係佢對人才，首先係發現，係第二係栽培，係俾機會佢，使到一啲比較優質嘅兒童，能夠有更加好嘅發展嘅機會。咁呢種咧，又係兩方面嘅。你新加坡我聽講係。好早嘅三歲定八十，小學三年級咧已經定咗你第一，你係咪聰明嘅？咁應該睇得出嚟嘅。第二仲緊要，你係咪好學嘅？聰明你好玩，咁你咪去玩咯，或者你玩得好犀利啊，都可以世界冠軍。咁喺學習呢個方面咧，佢就安排咗。個班次啊，係優等生班定係或者等於咩 form five 嗰啲，即係你橫掂你唔想學嘅，你學到中三可以得零分嘅，真係服咗你。你點學嘅咧？即係瞌眼瞓都唔係咁。咁佢呢個分法咧又有好處又有唔好處。好處咧係基本上即係如果你呢個人咧係真係讀唔成書嘅，又唔想讀書嘅，就無謂難為你。或者你可以以後成為一個好成功嘅企業家，或者一個乜乜家都好，咁啊另外發展機會。所以佢個分配咧，你係讀到書嘅，咁啊一條線上去讀大學，然後讀研究，最後喺呢個學術方面有所發展。如果唔係的話咧，就到中三已經 OK 嘅啦，就俾你去學有一技之長。有好多種五花八門嘅技巧，起碼你即係學咗三年以後咧，投入社會咧，有份工，即係社會需要呢種工作人員。 係啊，其實真係我而家都發現，我哋每人都應該讀一下啲即係點樣修理水電嘅課程咁啊。但係咧，我覺得佢哋有一個理念嘅，其實很好嘅，因為我哋發現點解好多好叻嗰啲咧就好曳咧個班裏邊，咁佢哋嘅解釋就係、是：，我識曬啊， 悶， 好悶啊，老師又講翻嗰啲嘢，咁佢已經做嘅功課超級級，咁所以就其實應該將佢哋咧有唔同嘅進度，等佢有多啲挑戰可以投入翻喺個課堂。但係佢哋教嗰啲嘢咧，我覺得真係喺美國啊，我哋舉美國例咧。佢將啲精英班或者所謂優質班咧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做嘅功課嗰啲題目咧係又好有挑戰性。譬如話，我點樣睇人類文化或者甚至我俾個城市設計你重新點樣去將佢再做過，或者歷史科叫你扮總統譬如即係求其啦嚇，譬如羅斯福咁你會點樣去做一啲決定？這個咧令到佢哋。抬高了個位置和個野心即是看嘢闊啲，委以重任。咁呢種教育咧就比較可以因材施教。 但係我覺得反而我自己個人經歷咧，我覺得美國嘅高等教育，即係大學啊、研究院咧，佢嗰種科學化嘅訓練，即係譬如話我哋香港嘅女飛魚，佢去到美國喺大學得到嘅訓練，佢遊快咗好多倍我覺得美國嘅高等教育咧係成功嘅，但係美國嘅中學咧，我真係有少少不以為然，因為我見到嘅唔少嘅朋友啦，佢喺美國讀中學嗰陣咧，就係因為佢喺一啲佢自己嘅中學入邊讀優才班，其實佢中學嘅佢嗰間中學可能嘅水準未必係咁高。 但係佢有咗一種優越感，覺得我係我係好叻嘅。但嚟到大學嗰陣咧，佢先見到一山還有一山高，就好容易俾大家打沉曬。係 啊，冇錯。 而反而喺英國啊，或者其他地方，可能新加坡教育就係你大家一齊教學，冇咁特別嘅特別班啊，冇令到你咁有優越感，你咪人一個。反而可能你會冇依種咁樣嘅好奇怪嘅優越感。去到大學反而一下就好脆弱，受唔起呢啲咁嘅打擊。 有，其實都出現過喺好我哋自己本身嘅身上。咁我喺深水埗長大嚇，有啲人咧就話咧，天才神童啊，或者佢背景好多都係中產嘅。咁我諗唔係呢個唔係決定性嘅，而係話佢有一個更加好嘅條件，補習老師又好，鋼琴老師又好，令到佢本來大家都係咁上下 IQ 啦，譬如當個資質啦，唔好講一定 IQ 啦。咁佢有多啲嘅發展，多啲嘅涉獵啊嘛。咁我咧就喺深水埗長大咧，我小學讀過天台學校啦，曾經家道中落啦。咁咧我到我小學畢業嘅時候，我就真係考第一嘅，連續四五六年班考第一。但我派到去一間非常即係之精英嘅官立女中，咁就即刻考22啊！頭一年可能真係28添。咁誒要接受嘅喎，哇！其他嗰啲人你唔識噶嘛，唔係同區深水埗啊嘛，係嘛？即係佢哋有各有背景啊。咁嗰陣時其實要仲俾你挑戰，就係、是、你要揾一啲你可以突出自己嘅範圍嘅，譬如做話劇或者係體育咁樣。 即係所謂神童有幾多個級別？你開始係深水埗級別嘅神童，你去到嗰啲咁嘅嚇。幾多隻 A 嗰啲，你就係即係喺嗰度，你已經即係渣噶啦。咁所以神童咧，佢係同個環境有關係。仲係講即係古代有一個神童故事咧，就是、晉朝啊。晉朝而家講緊東晉。即係東晉其實已經係亡國噶啦，西晉係全國嘅一個王朝，東晉只不過係江南嘅一個王朝。而嗰陣時嘅江南唔係而家即係上海啊、廣州啊嗰啲咁嘅東南，係好野蠻嘅嗰陣時。咁呢個第二代嘅皇帝呢叫晉明帝，即係亡國之君嘅第二代。喺佢細個嗰陣時，細到仲係要坐大人膝頭哥嗰陣時，咁啊坐喺佢老豆膝頭哥，晉元帝。嗰陣時咧，晉元帝去見大臣啊。有一個大臣咧，就喺洛陽嚟嘅。咁洛陽以前嘅國都嚟噶嘛，而家已經亡咗啦，所以即係見到故人咧，就傷心落淚啦。咁就順手將呢個亡國嘅故事講俾呢個晉靈帝聽。咁啊傾偈，講到咧就話：喂，即係長安嗰度咁遠。這個故人嚟到啊，喺個細路嚟講係第一次。咁佢就問個細路，因為知道呢個細路咧都比較聰明啊，係咪神童咧？起碼都比較聰明。咁就問佢話：你估，因為你未去過啊嘛。你估長安離我哋呢度江南遠咧，定係個日頭個太陽啊？離我哋呢度遠咧？咁啊，佢話。梗係太陽遠啦。咁點解咧？你要解出嚟噶嘛？佢話：嗱，長安有人嚟，我哋見到啦。你幾時見有太陽有人嚟啊？咁一座皆驚，話你答啱唔啱一回事？你呢個答係由於判斷嚟嘅喎。即係有人嚟同冇人嚟，作為一個判斷。咁呢個即係出人意表。咁呢個皇帝好開心，就話個仔好醒。咁第二日咧就召集群臣，特登嚟騷下。咁啊，再問呢個細路。咁啊，佢話唔係喎，係個太陽近喎。不過你琴日唔係咁講嘅喎，你搞嘢啊？咁你解俾我聽啊？咁好易啫。佢話你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你望到個太陽有幾遠啫？但係長安你望到咩？ 咁佢係另外一個判斷。 嗯， 即係呢個細路仔係不但識思考、識分析、識判斷，而且識逆向思考。 嗯， 即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諗嘢。 嗯， 咁呢啲細路咁細坐膝頭嘅年紀，三四歲啩。 嗯， 啊，居然可以咁醒。咁呢種神咧，當然佢作為皇帝。作為太子，即係以後要做皇帝，佢係咪就可以做一個好皇帝呢？咁係另外一件事啦。 嗯， 因為即係中國呢個封建專制嘅王朝呢種規矩呢種制度，佢係決定咗由血脈嚟繼承呢個國家嘅統治權嘅。 嗯， 咁佢神佢都係天子，佢係代天而言嘅。咁佢必然神噶啦，咁系咪神童咧？嗰啲另外一件事啦。咁到咗今天咧，你文建华你所讲中产出呢个人才，呢个系必然嘅。点解咧？穷嗰啲咧，佢唔系冇人才，佢可能有天才喺度，但系你冇机会。佢顾两餐，佢翻去应该做功课嘅时间咧，要穿胶花。 系 啊，咁你唔使穿啩？ 玩下试过。 咁如果系即系含住金匙嘅啊，或者布笔，咁佢从细冇压力， 嗯， 佢做咩要咁勤力啫？或者佢有天才，佢都唔使。 屋企叫你唔好咁辛苦。 唔系啊，以后我即系大份家产，你要接几百亿噶。 要集中做几样嘢。 唉，嗰啲就唔系你嗰啲粗重嘢，唔系你要做嘅，所以。即係中產咧，啱啱好兩頭唔到岸， 嗯， 所以佢俾咗呢個機會你可以去發展。好啦，咁啊一陣翻嚟，我哋最後時間有電話再聽。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当局话，由于早上繁忙时段离境人流较多，深圳湾口岸离境特别核酸检测所需的等候时间较长，预计旅客抵达管制站之后需要大约3小时进行检测，呼吁旅客避免在今日中午前前往深圳湾口岸，他们可以改在今日下午3点后的非繁忙时段过关，以免因为大量旅客聚集而需要长时间等候。现时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是每日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8点，免费提供的特别核酸检测服务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6点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7.1讲话提到，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稳妥推进改革，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陈茂波认为，在土地房屋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在所难免会牵涉个别人士或者是集团的利益，强调一切发展都以市民为中心，政府若果遇到问题，除了要有决心和勇气面对，亦要有智慧找出问题的症结，要有技巧拆解难题，不能够只是低头冲过去。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金管局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改为常备协议，规模扩大到8000亿人民币。有关的做法绝对不是将香港的外汇储备输送给内地，这些误解言论是非常不必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已經成立兩個工作組，專責全方位推動土地及房屋供應，務求精簡程序，加強統籌協調跨部門工作。由他主持的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會全面監督土地發展項目各個環節，統籌整合審批流程，以及致力釋放私人土地發展潛力。陳茂波網誌說，統籌組會確保政府高層適時介入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為發展掃除障礙，協調所有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在土地發展和房屋供應方面的工作，包括交通、社福和民康設施配置等。由財政司副司長負責的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會按行政長官的明確要求，在本屆政府上任後100日內提交初步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的工作建議。多個公務員團體不滿政府提出劃一加薪 2.5%，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知道公務員團體失望，因為已經動薪兩年，但是強調今次是參考了六大因素，並沒有偏離機制，希望他們顧全大局，相信各公務員團體會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之後會接受加幅。他說加薪 2.5% 已經涉及大約是60億政府開支，如果加薪 4% 開支會過百億，認為將來可能因應情況加翻。另外葉劉淑儀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早前到立法會已經解釋清楚，希望多做核酸檢測以待有更多數據，又說當局積極研究有效抗疫策略，提升疫苗接種率，不用為了清零而導致經濟活動關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酷熱，但日間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2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嘅一架坏车，就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慢线嘅坏车咧，仲系未拖走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世界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近住隔田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接近世界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有加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邝丽书院嘅段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另外，石澳泳滩亦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系会暂停使用，而新巴路线9号同埋 X 9号嘅石澳总站系会临时搬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嘅位置。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以及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三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每日为市民提供多元化节目， 重点推介知识类互动节目， 听多啲，识多啲， 趣味的形式来传播文化知识，重视我们的互动体验，求新求变，带来更多新鲜有意思的内容。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香港电台同 TVB 首次携手打造香港金曲颁奖典礼，13组音乐大奖同10首金曲奖，电视、电台同网上跨平台全程放送， 全港乐坛盛事， 年度10首金曲奖， 男歌手奖、女歌手奖同埋新人奖 闪耀诞生， 业界同心参与， 全港乐迷一齐力撑啊！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日晚8点半，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了，我们有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讲这个神童。喂，你好。 是，你好，是。 是，请讲。 是，我就觉得神童呢，就比如香港曾经有神童辉啊，即是他计数好叻。 练级嘅啫， 他计数好叻噶。 计数再叻都唔系童啦，几多岁啊？ 佢8岁咋，嗰阵时喺欢乐今宵表演。 8岁就能够炒股咩？ 超过咗个即系快过计数机几倍啊！如果4位乘4位嗰啲咧，咁啊，但系咧就不幸就短寿。咁但系呢个唔系话个别例子，都有啲譬如阿莫扎特咧，佢都系神童啦，音乐界咁，但系都系。即系佢用脑，可能佢用脑好犀利啊！佢作咗好多乐章啦，咁就30多岁就都死咗啦。咁我觉得会唔会咧？即系因为个脑咧用得过度咧，好似信用卡透支咁咧，会唔会即系啲神所谓神童咧？咁当然有好多神童都好长寿嘅，但系如果我自己有个仔女系神童咧，我就宁愿去即系。所謂神童的定義呢，我希望他的記性會好好啦，但是都好要好努力啊，即是要好努力爭取他的成就，好像愛迪生講1%的天才要加99%的努力，咁就可以成功啦，咁樣 啱嘅，啱嘅， 唔該， 好多謝， 好，又有一個電話，唔該， 係，你好啊， 係， 早晨啊。是，早晨各位大师。今日呢讲呢个神童呢，咁啊头先啊文博士呢提出咗一点呢，我觉得好有趣嘅。咁就关于神童系咪应该特别啊有啲班，或者天才班，或者神童班、精英班咁呢，咁其实呢就有两个角度嘅。咁嗱，我哋中国呢咪个个都清楚清华北大就是名校啦，咁啊好嘅学生进入清华北大啦，咁但其实清华咧都有精英班噶噃，因为我谂大家都知道啦，有个顺口溜叫做半国英才聚精清华，清华半英在姚班，咁所以其实清华嘅姚班系非常之难嘅，而且集中好多精英，咁当然亦都系有好处嘅。变咗咧，就系啲学得快、能力强嘅学生，变咗又唔需要影响其他一般嘅学生。咁亦都其他一般嘅学生，亦都唔需要有人学得好叻啊，好快，样样都快咁多嘅。咁好似受咁大压力咁啦。咁亦都讲到咧，喺美国好多大学咧都有呢啲所谓honors program 啦，呢个荣誉班咁啊，学得快啲咁。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是、现在一路行落嚟嘅制度， 咁但係最近呢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喺三藩市呢湾区呢有个好出名嘅中学。咁由于佢呢入学入美国名校嘅人数 好高 特别多嘅。咁变咗呢就中国人或者华裔嘅学生呢就非常多。咁但係由于佢係政府资助㗎嘛。咁嗰个政府资助嘅委员会又觉得咁因为政府资助又唔应该係偏重某一个族裔嘅学生。咁变咗佢哋呢又会規定呢我哋唔准啲学生呢学呢、這个学快啲学多啲。咁、啊、但係反而呢只学广泛啲，我哋应该学多啲美国历史啊、音乐啊、戏剧啊、艺术啊咁、因为你知道啦，数理化你计数啊咁呢，咁就对就对错就错啦嘛。咁但係你话我文史哲嗰啲呢又未必你可以话八岁就可以，即係好似八岁就系历史学家咁，呢个就冇可能啦，佢睇得几多本书呢系咪。咁所以呢两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对比。咁系而且神童又唔系话，我哋依家集中讲神童又唔系话所有各方面都会系名列前茅嘅。咁我哋多数集中依家讲神童系某一方面嘅能力特别强嘅。咁咪应该系通才定专才呢，呢个系一个比较具挑战性嘅问题。咁、我系想咁 讲， 多谢你 讲 啦。 系。咁我呢讲神童系想讲个神话。 系、 這个神童呢姓孙。叫孙悟空。点解佢系神童呢？首先不是说他在石头爆出来那么简单。即是他爆出来成为一只马骝之后，在个猴群里面呢、他为什么由年纪轻轻就四大元老都会奉他为首呢、他已经表现出第一级、即是神童了、他有这个领导能力。领导能力同呢个数学啊、音乐啊呢啲唔同咧。 佢花果山嘅子民对佢好感激噶。 能呢呢、个领导能力咧，应该系即系社会科学系比较高阶噶啦，应该系年纪大啲先有呢啲领导能力噶。咁啊，第一次表现。第二次表现就系佢唔满足做马骝王，佢要去沉思。咁呢个又系佢犀利嘅方面。咁啊，到咗菩提老祖嗰度咧。佢又係同其他都係師兄嚟嘅，但係個個都唔能夠去接班，唔能夠去得到呢個菩提祖師嘅真傳。佢就俾菩提祖師磕咗三下頭，就能夠破咗佢嗰個瓦迷。就能夠入到去得到佢嘅真傳。咁呢個第二個神，最後一個神咧，包括啦。他要去挑战玉皇大帝，那时候当然他已经是三百几岁了、在这个西游记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的三百四十二岁、 在神仙里面还是一个童， 在阎王殿那里查生死簿查出来这只马骝应该是三百四十二岁善终他说不瞓，我不要死，我打你们你们死那走到最后去大闹天宫，即係可能講得啱啦，即係三百幾歲咧，喺馬騮裏邊咧就真係好老啦。但係喺神仙裏邊咧，佢又未有耐，因為同玉皇大帝相比，文娟話你知唔知玉皇大帝幾多歲咧？ 唔可以介意到噶， 有數字嘅喎， 10萬年嗰啲。 西遊記裏邊講得清清楚楚，個玉皇大帝嘅稱號咧叫做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元穷高上帝，佢呢个称号点解咁长呢？因为佢长命、原来佛祖话俾我哋听，话你呢只马骝几百岁牙牙刷刷，你知唔知人哋呢个玉皇大帝苦修咗几多年先至有今天嘅呢个座位能够坐？话你知啦，佢经历过1750劫。劫啊！呢、這个劫咧，菩提祖师一早已经话俾马骝精听噶啦，话你而家咧系唔可能长生不老，你会死嘅。点解咧？因为你系妖，你妖修道咧，大家都知道啲狐狸精啊，即系天打雷劈啊，会捐到你嘅裙底下，即系能够 等文杰华避帮佢避过一劫啊！咁呢个狐狸精就会报答你啦。咁啲、啊、千年老狐最后就差呢下嘢。 系 啊，五百年有天雷打你，再过五百年有天火烧你，再过五百年有阴风吹你。即係將你吹到，即係 啲劫就層出不窮。 咁已經一千五百年啦， 最大嘅天道英才啊嘛！ 哇，真係慘啦！ 個天係無窮噶嘛，但係你一隻馬騮想無窮，我實打你啦，係嘛？咁所以如來佛就話俾佢聽，呢、這個玉皇大帝咧經歷過嘅劫啊，唔係一次兩次三次十次八次幾百次，而係一千七百五十劫。 但是马鼎盛都很难计个岁数啊，一劫有几长 啊？你问得好啦，问得好啦，而且你真的不睇 唔睇《 西游记》嘅。佢话咧每劫是很准确嘅，啲数字十二万九千六百， 应该系 一劫， 系啊， 为之一劫。咁呢个一成咧，成到咧系两亿两千六十八万年。 哇！ 佢兩億幾歲先至能夠坐金蓮寶殿？你呢只死馬騮，你做咗幾多年人啊？想享受咁嘅無極大道？但係馬騮精話：常言講啊，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唔讓個天公俾我咧，我就大鬧打翻你。 係咪又要俾人有劫？嗱，不過咧，馬鼎盛，你講呢樣嘢好好。本來咧嚟做節目之前，我都諗下講唔講呢點，因為我哋仲未能夠解釋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所謂老積啦。我哋話，哇，三歲就可以彈到咁啊！雖然可能仲入緊片啊，但係佢個能力真係人哋即係卅幾歲先可以做到啊。咁嗱，有一個講法咧，係西方嘅哲學講法啦。咁就是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啦，佢話咧人嘅靈魂咧其實不斷轉世嘅，即係話你喺呢一世裏邊，譬如你係一個鐵匠，你學識嘅技巧或者對呢個物料嘅理解，係一路累積去到你下一世，可能你做咗公主，跟住再下一世做咗鋼琴家。咁你即係你其實識好多嘢，我哋嘅靈魂係識好多嘢嘅。咁教育係咩嘢咧？就係、是、教，幫你做 recollection 啊，即係話回憶翻你其實已經有嘅知識。 中國唔得嘅喎，你飲咗孟婆湯就冚唪唥唔記得曬啦。你唔可以好似豬八怪咁樣，仲記得以前。 唔係你凡間嘅記憶唔記得，但係你嘅靈魂嘅記憶係不斷地修煉， 有化出嚟嘅，即係佢係鎖咗，但係你要打開佢，慢慢有化，需要讀哲學啊嘛。 咁好無謂喎。即是你上一世经历了这么多仇苦，你应该是忘记他，你 但有些东西最好记住，对你有益啦。 你还记住，还要你认得前世的仇人，那你真的、 哦、所以呢很奇怪，有些陌生人你一眼见呢，你 有时觉得很亲近，但是呢有些你觉得完全没兴趣，或者甚至觉得很反感。啊、我不知道啦，即系咪呢种咁嘅理论？ 见到你反感啦， 或者 你只不过系见到佢对你反感啫。 呢、這个你可以推理嘅，不过有啲嘢咧就话夹唔夹？譬如我见到海南咁，我都可以亲近倾偈， 真唔真？ 系真， 系一见面 系啦，系啦，真先讲啦。咁但有一啲人你觉得咧，好似即系。就算對餐飯，譬如飲宴咁啊，對住兩個鐘，跟住即刻忘記話不投機，最好揾位調。即係嗱，我唔知， 即 係就呢一種， 係 馬鼎盛得，馬鼎盛 OK 嘅。咁就話你其實靈魂累積咗好多辨別嘅判斷或者係知識咯。即係講翻呢一樣嘢， 嗰啲叫直覺。特別是女人的直覺很重要的、即甚至是不用眼尾稍稍聞到一口水已經是另轉走人的了。 所以有些說話叫天敵，就是 劉天賜經常說的、那個是我天敵我不知道說什麼 他說你是他天敵、 不是我一定不是我一定不是 你不受他嘛 我是天友但是講回轉頭你剛才講孫悟空我們在中國童話裡面不是神話裡面有很多這些咁嘅細路嘅，譬如哪吒啦，或者民間裏邊我哋講嘅方世玉啦，嚇呢啲啊，咁點解要用一個咁年輕嘅做代表，去產生咗乜嘢作用？ 問得好，年輕係個社會規定，或者係人類嗰、那個即係天然規定。年輕佢應該係學習階段，咁呢個學習階段。你是能夠 吸收得快，你咪神童咯。啊，你如果系七老八十咁样，突然佢即系后发，即系等于有个状元七十几岁先考到状元，哇！考状元招驸马咁，即系吓死个公主啊！ 嗯， 真事嚟嘅喎， 系 啊， 好惨啊！ 有啲就话我立誓要加个状元咁，点知 啊？点知得七 岁啊？咁所以七十几岁考状元咧，人哋叫做识老年贫。唉，真系睇你考咗一世五十几年都撞唔到，俾你撞一次啦咁，系有啲咁样嘅心态先俾你做状元。所以就唔馨香啦。你七十几岁应该读饱诗书啦，到背如流啦，你考状元有乜出奇啫？啊，十八岁考状元当然系好叻啦，因为你过咗好多关啊嘛，童子关、秀才关、举人关、进士关，仲要殿试，咁梗系馨香啦，仲唔俾公主嫁你，系嘛？ 同埋有呢个无限嘅可能性啊！未来吓，佢而家咁后生，佢已经有咁大嘅可能， 咁 未来 就错啦， 指日可待啊！ 啊，即系几百个状元历史上冇个得嘅啊！秦桧文章做得好，即系啲字啊写得好靓， 系听讲 就系头汗奸。但系冇办法， 仲要俾人鞭打。 仲有咧，医学上咧有另外一类人咧，就系佢受过，譬如佢脑有严重嘅创伤， 系 佢呢啲叫 Savant syndrome， 即系学者症候群。就有几个外国嘅人，譬如美国有一个人叫 Jason Paget， 佢咧其实以前咧就埋藏玉嘅，跟住佢喺下边咧喺街度咧俾人哋喺后脑俾人打过。佢醒咗之後咧，佢就突然間對數學好有興趣。 醒咗， 係啦，佢可以畫一啲好好數學嘅呢啲幾何圖形嘅畫，而佢後屘係翻返去大學去學習數學，而家變咗一個數學家。即係有一啲澳洲亦都有一個，佢而家係到佢醒翻咧，佢係可以作曲。佢直頭係有synesthesia， 佢見到啲樂。音樂 有可能， 所以就話神童到底係佢到底係天生啊，定係後天嘅？呢個仲有一個神童嘅，最近日本有個小朋友啦，佢係十二歲啊，佢十二歲咧，而家佢係呢個女仔咧，佢喺港島，佢十二歲，佢而家跑佢跑一百米咧係12秒38，同佢一齊跑嘅大部分都跑緊14秒。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運動上的神童、所以我 這些天生的這些是天生的即是12歲呢女仔就不可以說得太年輕了現在很多真的11、12歲已經是發育的了她如果是跑12秒幾呢12歲我就未見過如果13歲的呢我親眼見跑12秒幾即是那時候中學咁佢係發育得早，或者佢嘅運動天賦係好嘅 體質嘅問題， 就唔出奇啊！呢啲，而且體育運動甚至係咩武俠小説裏面都係神童啦。但係佢神童咧，一定有一個奇遇喺度，就唔係話俾人卜咗一棍或者佢遇到一個好好嘅師傅。或者是被人捏喉捏到任督二脈捏通了總之有奇遇或者得了一部天書等等總之他要 後天有一樣東西是給個通道他去發展他那些神的部分但是即是啲家長千祈唔好好信呢啲嘢仲話要靠努力。 呢個係國內係有好多即係呢個 terms 叫雞蛙嘛，搏命谷嗰即係 嗰啲 培養 神童嘅人 咧。 好啊，害咗 啲專家 好啦，時間差唔多，聽日講嘅題目係聽晚叫做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有冇5%啊？ 好多讲法请你听晚留意收听咁听支歌先前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曾从无苦中望，